当我回来之后，这个小伙伴已经带着这笔合作款打算将要离开我们。 嗯， 然后这个事情让我觉得我们小伙伴半年多的努力啊， 嗯， 整个团队接近七八个人，然后大家的共同努力的成果被他一个人带着离开了我们。当时是一直想到自己无法去承受这样一种结果， 是是、嗯、 因为作为团队的领头人和领头羊，你怎么去给大家一个很好的 解释， 第一解释，第二呢，这个事件呢，我也选择了，当时没有跟大家公开之前，我想了自己一个人来承担嘛。然后当时想这个事情，我记得心里的想法是怎么说呢？没法去用语言来描述啊， 嗯、 就是翻江倒海的那一种，这样做也不行，那样做也不行、 嗯， 然后就开始给他发短信，选择发短信的方式和他进行沟通和交流，因为电话他不接嘛， 嗯， 然后聊了很多，聊了最后的结果。依然是对方不满，因为他已经选择离开了这个地方了、 嗯、 然后、这个事情最终解决从法律途径我们是可以解决的， 嗯， 但是源于他也有特殊的原因，因为也不太方便在这里讲，因为涉及个人的隐私嘛， 明白， 然后后来的情况下、嗯、这个事情然后还是自己的性格上的说是弱点也对、嗯、你说人的宽容大度也对、嗯、但是后来的话因为这个事情整个团队都在埋怨我、 嗯、 因为我选择成全他，我说那你就带着这笔费用离开我们团队吧，因为在一起大概也两年的时间、 嗯、 可能他跟我是最久的，也是我最信任的一个人、 嗯、 然后他的家庭条件也非常的不好， 困难，嗯， 父母都已经不在了， 嗯， 然后要结婚，要买房子，还有各种的小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最后我选择去成全他， 嗯， 然后后来让我最痛苦的，因为这个事情一个爆发点吧，团队的其他成员都选择了离开， 嗯， 然后当时我一个人在我们的工作室待到夜里凌晨三四点钟， 嗯， 那种想法是完了。自己的这样一个梦想，自己这样的一个创业的这样一个好不容易组建起来的团队、嗯、就这样就完了，因为 哭了吗？ 肯定是哭了、 嗯、 因为那天我把所有的灯都开着呢、 嗯、 我没有选择关的原因，因为我想自己一定要认真想一想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原因、 嗯、 所以给自己最大的感触在创业的过程中、 嗯、 今天总结一下，就是说选择去全心全意的相信一个人、 嗯、 但是也要去认真的去审视这个人如何相信、 嗯、 通过什么正确的方式来相信、嗯、 对， 该有的规则 还需要有一些约束， 对，该有的规则还是也有的，这也是今天在职场里给大家分享，如果你要选择创业的话一定要给自己的团队定好一个非常好的规则， 对， 一个约束，因为你有了规则有了约束之后你自己才能去把你的团队带好， 嗯， 从你团队的个人的管理者也好，从你团队自己的个人领头羊来好，你一个人也要学会把控自己的决策的弱点， 嗯， 所以带到情绪这一块、嗯、也可以说自己选择的路自己要去规则要走完吧， 走完， 所以当时是哭了，然后最后慢慢的又平复了、 嗯、 但团队的一半的人是选择了离开了，这对我的打击真还是一个很重很重的、 嗯、 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 嗯， 大学的事业里我是可以说是好学生，因为我每年都能拿到国家的励志奖学金， 嗯、 哦，所以是很顺利的这一种、 嗯、 然后工作之后虽然说第一份工作不是说最好的，而是也顺利的找到自己第一份工作、 嗯、 然后自己创业也很顺利的拿到微博的网友的天使投资，这里说刚才说我们提到微博嘛，总裁一路一路的走过来，可能大家可能看到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他可能没有去太多的商业化、 嗯、 而是给大家分享一些正面积极的内容， 嗯， 一方面也希望大家能够去通过正面的内容能够给自己以激励，能够调动自己的情感、 嗯、 然后从自己创业路程来说，刚才聊到情绪这一块，给我自己最深刻的这样一种想法还是说当你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压抑情绪和管理情绪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一种管理能够自己在非常理智的情况下、 嗯、 能够去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做什么事情、 嗯、 压抑给自己带来结果可能有一个负面的影响， 对，就是 让你自己内心承受不了， 对， 最终爆发的时候那一个结果你自己无法承担的， 没错， 从我自己创业过程中合伙人的这样一种离开，其实也是因为自己在前一段的管理前一段自己对自己的约束上没有去